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7集。没错， Q 就是我。秦冉抬头望天花板说，昨天晚上查到成火阻挠了马修，我就把成火黑了，但我跟马修不算熟。他有些说不下去了。说到这儿，秦冉顿了顿，才看向程俊，他两年半前算是救过我一命。程俊现在还没有仔细整理这件事，秦冉也猜到程俊可能因为程温如说的事情还没有冷静下来，等他冷静下来就能整理出事情的脉络。当初他在信息那么少的情况下能猜出来他是帮顾惜池的人，现在信息那么多，他猜到这些很容易。不过秦冉现在还在想其他事，要怎么去敷衍他两年半的事情。他微微拧着眉，两年半前听顾惜池的描述好像还挺惨的。秦冉叹气，所以说一坦白就有很多事情理不清，他好不容易才能退出，根本不想跟过去有一点点的关联。他之前连顾惜池都没有说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程俊闭口不谈两年半前的事情，更没有想到他的好兄弟，生死之交的顾兄弟，早在一年前就因为一点钱把他这件事卖了个干干净净，他不敢跟他说。程俊拖了一张椅子出来让秦冉先坐，才抬起头来看着他。 马修背后的黑客曾经接入黑客联盟，交出来一个人。我虽然不了解黑客界，但能自由出入黑客联盟的，你怕不是黑客联盟会长？ 不是。秦冉这会儿就理直气壮了，他抬头看向程俊，双手环胸。你们不是早就猜到了？他这个态度，程俊想起来，程火一直认定马修背后的那个黑客 Q。其他就算了，但是 Q， 程俊一直淡定，基本上什么都胜券在握。大概秦冉无论说出什么都不能震惊到他，这会儿的他终于有些忍不住了。他猜想到秦冉黑客技术不低，但他从来没有把秦冉跟 Q 联系过，主要是黑客联盟的会长说过那个 Q 跟他差不多。黑客联盟会长在国际成名几十年，65岁了， Q 能和黑客联盟会长齐名，就算是程俊对秦冉有滤镜，也没有觉得 Q 都能做会长孙女儿了。程俊低头看了秦冉好一会儿，才忍不住摇头，一双又黑又深的眸子里闪着细碎的笑意。 你知道黑客联盟会长一直在找你吗？ 秦冉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双手环胸，抬了抬头，挑眉道，你跟黑客联盟会长认识吧？之前在云城的时候，秦冉就问过前队身边的技术人员，当初程俊猜到他是个挺厉害的黑客，是因为认出了技术人员手中的那手机。技术人员表示只见过黑客联盟会长一面。秦冉那时候怀疑程俊就是技术人员口中的黑客联盟会长朋友，但找不到证据。眼下听着程俊的话，秦冉终于确定了这个想法，程俊就是当时黑客联盟会长邀请的朋友。这件事算起来也不算复杂，程俊跟那会长都在 M 州，整个 M 州论有钱程度还没有人能比得上程俊。 还行吧。 程俊微微靠坐着书桌，脸上的震惊收起，深色的眼睫垂下。 我之前出资金帮过他一次。 他还想说什么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低头一看，是一个有着代码的号码。 程俊眯了眯眼，没有立马接，还在思索秦山跟黑客这件事。坦白的差不多了，秦山也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一下。他站起来，伸手点了点他的手机。接吧，我下去找程木他们。说着，秦冉就转身要离开。还没走两步，手腕就被程俊抓住。程俊伸手一带，直接把人拉过来，伸手揽上他的腰，懒洋洋地低了头。 你说完了吗，小邹？ 刚说完，刚刚停下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你接吧，我先下去。秦冉往后退了一步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伸手指了指程俊的手机，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书房的门离开。门被关上，程俊依旧半坐在书桌上，随意地看了眼手机，直接划开接起，声音略显漫不经心，目光一直再度看向书房门的方向。 唐老，你找我。 给他打电话的正是唐老先生，黑客联盟会长。 你之前跟我说你一直在京城吧？ 唐老先生笑了下，他身材精瘦，但声音却是极其洪亮。 我也刚好在京城，什么时候我们见一面？我们也两年多没见了。 程俊看着收回目光，站直身体说， 唐老，不巧我正在 M 州，可能过几天回去，暂时没有机会。 手机那头，唐老先生一笑。 那感情没事儿，我会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，可能还会在这里过年，肯定能等到你回来。 您最近不是急着找接管黑客联盟的人？ 程俊也往门外走，他挑了挑眉。 这么悠闲的出来玩？ 程俊睫毛垂下，微微思索着，黑客联盟的人去京城这件事，他倒是没有想出来原因。 啊，这事儿先不急，我找到我妹妹的后代了，他们就在京城，我这会儿正在等我妹妹的儿子。 唐老先生看着包厢门外，目光如炬，声音尽管是刻意压制，但也压制不了喜意。 也先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喜，万一我妹妹的后代有个天赋出众能接管联盟的，那我就不用愁了。 当然，唐老先生也不是真的这么认为。他给程俊打电话，见面是小，主要还是为了炫耀，高兴啊，想找个朋友出来喝一杯。妹妹的后代他基本上都看过，除去那个要跟他妹妹儿子划去界限的女儿，其他的人的照片跟视频他都反复看过，没有听过黑客界有他们的名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